走，已经不再嬉戏，已经不碰运气，怕伤了让你悲，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，乱了发鬓，记起你是会细意梳理，曾向往车上旅飞，随手干杯未逃避，想得细微为你起，雨伞张开躲雨披，平安相牵一世纪，随便身边万人痴笑妒忌，如若我要爱你，当他开唱机。若我再放纵，会不得你起。